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另外呢，有雷电黄色预警，那么北京日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20时，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请注意防范。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姚迪。那么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我们对于学科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包括对于高校的这样的一个再次的招生政策的一个解析，包括提问之后，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沉重又不沉重的话题，就是究竟是不是要复读啊。因为对于复读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词汇了，但是落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我们的同学头上，这件事儿其实是还挺关键的啊。尤其是在面临着新高考马上就要来临，那么对于这些没有在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下，然后呢那个参加高考的这些同学们，明年可能只有这样的唯一的一次机会，那么后年什么样的政策还不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究竟选不选择复读啊，这是一个还挺挠头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析，究竟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于复读，什么样的孩子不适合于复读，那么复读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有所涉及。同时呢，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自己孩子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学科上的问题，包括像是就是是不是要选择复读啊，是选择我们就上了这学，甭管是这个本来应该考985211的没考上，考了一本了，那这一本没考上的考了二本了，原来够二本分的今年只能上一专科了，那或者一高职院校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究竟是选择上学还是选择复读呢？那么您也可以把您详细的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今天请来了专家为大家进行一个逐一的解读啊，也欢迎各位这个踊跃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了，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研究机构。市政协委员调研通州学前教育，并提出建议加大对非公办幼儿园支持力度。高考考生迎来最长暑假，专家提醒应合理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举措，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6月28日揭牌成立。据了解，研究院为清华校级的跨学科交叉科研机构，将以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为核心，积极推进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积极推进大范围的技术与产业、学校与企业融合，充分发挥清华在多学科综合、优秀人才汇聚、高水平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上开展源头性和颠覆性创新，力争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端研究机构。市科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日前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七家高校院所签署协议，共同推进科技成果在开发区转化落地。据了解，北京市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统筹协调与服务平台建设，抓高校院所源头项目，抓相关区落地承接，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汇聚各相关市级部门、各高校院所、各相关区、各市场主体的力量，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日前就推进北京市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到通州区调研。通过前两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通州区幼儿园增加了98所幼儿园补充学位，24370个，公办幼儿园从之前的4所增至目前的96所。市政协委员们调研后建议改变以新建为主解决学位供给问题的发展思想，加大对非教育部门举办公办性质幼儿园和社会资本办园的支持力度。近年来，国外高校对中国学生的接纳度越来越高，对中国高考成绩的认可程度也越来越高。拿到高考成绩后出国留学成为部分考生的一个选择。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学生可直接提交高考成绩申请入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在高考成绩得到了不少国外高校的认可，但它仅是衡量学生学业能力的标准之一。国外高校的录取标准与教学理念和国内不同，要进入国外高校，尤其是比较知名的大学，学子往往还要经过标准化语言考试和面试等环节的考核。学子和家长应认真了解目标学校的申请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增强自己获得申请学校录取的几率。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今晚结束，在选择国内高校同时，很多家长也把眼光放在了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者留学培训项目。一旦高招录取不理想，就选择出国留学深造。除了传统的英、美、澳、加留学目的地国家之外，近年来以英语教学性价比备受国人青睐的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日益成为学生和家长们的新选择。作为全国唯一举办北欧留学培训项目的北京理工大学，将会在7月1号下午2点联合斯德哥尔摩大学、严雪平大学举办专场招生说明会，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今晚的活动内容推送。日前，高考填报志愿等相关工作进入尾声，高考考生们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个暑假。如何看待这一长达3个月的考后空窗期？如何张弛有度地度过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假期，成为摆在各位考生、家长和老师们面前的甜蜜烦恼。很多家庭选择在孩子高考结束后计划一次出游。 父母陪孩子在旅行中度过一个轻松的假期，另外呢，在假期通过打工锻炼自己成了不少考生的选择。教育专家和老师们认为，放松不等于放纵，家长和老师们应当帮助考生在适度调节之余，合理规划好三个月假期，选择有意义的娱乐活动。随着世界杯的来临，大学生群体中也掀起了一阵足彩热潮。然而呢，一些非法赌球的平台也趁此机会让抱着玩一玩心态的大学生一不小心就上当入坑。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有近一半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会通过手机 APP 购买足球彩票，八成以上的人单场下注在100元以内，而买彩票的钱绝大多数都是从自己的生活费中省下来的。那么专家也提醒，要警惕非法博彩向校园渗透，大学生需正确区分体育竞猜和赌博，参与竞猜要控制金额，切记不要去组织加入相关微信群，更是要特别小心。暑期游即将来临，记者日前从清华大学保卫处了解到，从今年暑假开始，清华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从7月9号开始试运行，7月21号投入使用。散客通过微信扫程序绑定个人身份信息，提前7天预约，团队通过网站提前14天预约，个人和团队分别在西门和新建东门通过刷脸验证进入。今年清华还专门组建了校园参观引导员队伍，免费为每个入校团队提供校园参观导引，在重要景观处有学生校园讲解志愿者进行公益讲解。这些举措可以优化团队入校后的行动路线，有效遏制黑导游商对团队成员的滋扰。好了，以上的资讯是由苏小坤、姚迪编辑，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高招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请来的不是院校了，我们请来的是一位特别的嘉宾。这位嘉宾其实基本面对的家长呢都比较愁啊，这件事是一个特别愁的事儿。请来的谁呢？我们来有请来自于北京新东方的英语名师、高考全日制项目产品组负责人、高考全日制英语组组长刘静老师来做节目。刘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预告，就是聊到的是复读。今年其实聊到复读这个话题是稍微有一点沉重，但其实每年都是很沉重的。 对， 因为就是大家都总觉得逼不得已才要开始选择复读这一个选项，但是呢其实复读也是人生中的又一次选择，因为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对， 其实人生并不黑暗，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家长跟考生们首先放松心态，因为你的人生在到今天为止17岁18岁仍然有很多的机会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好像选择了什么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就完蛋了，不是的、 当然不是。 对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这种想法啊。怎么着你都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只是可能前面你没有努力够，可能前面你心态没有调整好，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啊，意外导致你这一次发挥的不够好。 对， 但是未来通过你不断的勤奋努力，我们是能够找不回来的啊。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刘静老师讲一讲，就是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于复读，什么样的孩子不适合于复读，咱们先定个义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就一刀切这一定就什么样的不适合， 对，做参考， 只是做一个参考，您看看跟您像不像，对吧？ 对， 没准呢可以给你一些勇气做出选择。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选择复读，也不是说一定不选择复读， 是 您可以自己选择一下。咱们先来讲讲啊，这刘老师这个从业经历非常长了，给我们先说一说什么样的学生，首先第一点 不适合复读。 对，为什么我们要第一个讨论不适合复读的这个学生呢？因为这几年过来啊，就是每年咨询复读的学生和家长会非常多，特别是在高考刚出分以后， 对， 当天晚上我就会收到一些学生和家长的这种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呢，很多孩子都会有这种心态。今年这个分数不理想，所以我第一个选择就是志愿不填了，我就直接复读了。但是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看，特别的不理智，而且有一些家长也不理智，所以不建议现在匆忙做决定。为什么？因为实话实说，有很多孩子并不适合复读。如果真的适合复读的话，其实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咱们本身孩子不适合复读，但是我们匆匆忙忙选了复读这条路，可能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孩子是遭罪。那第一种比较典型的是心理素质不行的，每年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小孩，平时模拟考试成绩还可以，而且呢整个成绩是在慢慢上升，按照学校或者是家长的一个预期，正常来说孩子正常发挥应该还可以走一个家长和学生学校相对比较满意的这么一个学校和专业。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有一些孩子一旦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一些关键的这种场合就发挥失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个跟孩子的性格有关系。有些孩子是属于是这个爆发力比较强的，越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像黑马一样爆发越强。但有些孩子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这个是性格问题，短期内一天两天不好解决。如果我们家长发现我们自己的孩子是符合刚才说的以上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是不太适合复读的。这是一种。 其实您说到这个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很多孩子他们更多的不是在学科上面有什么漏洞了。 对。 或者说漏洞没有那么明显了。 对的。 更多的时候是他要修心。 对 的。这一年修心修成什么样谁都不敢保证啊。 对的。 对。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不适合复读的孩子里边的一种。对，也是比较典型的一种。第二种也是直接涉及到学科的。当然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您比如说我们有些孩子啊，他可能一直都特别的努力。而且爸爸妈妈的反馈一直都是这样的，说看我们家孩子每天都学到两三点半夜，早上也特别的早，学校里边老师布置的工作也特别兢兢业业的完成，老师反馈也不错，说这孩子你看也挺用心，但是最后可能效果并不一定特别好。这种孩子其实在很多很多的学校都存在，可能我们身边有，可能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孩子实话实说啊，就是他可能在学习知识这个角度上相对会慢一些。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就是有些孩子确实学习能力会强一些，有些孩子学习能力相对会弱一些。这个其实我们家长可能也有直观的一个认识，如果不是那种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孩子，且我们家长明确的知道这个孩子平时自己这个时间已经挤得够呛了，那今年如果成绩不理想，我不建议复读，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那可能不适合学习，但可能适合别的呀。 比如说孩子可能组织活动的能力特别强。 对对。 或者说他的整个的骄傲能力特别强， 就 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管它叫做情商高于智商的这些孩子。 对对。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其实家长也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认识。 对的。 那这一点上有没有必要去跟孩子聊一聊？怎么聊？ 我建议一定要跟学生聊。为什么？因为每年有第三类不适合这个复读的孩子，就是您说的这一种。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往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家长然后来跟我说我想我家的孩子要复读。我就问，我说孩子考的成绩怎么样？考得特别好。北航基本上能走。就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边是一震的。北航如果能走，为什么要选择复读呢？ 我坐着飞机都得去，坐着火箭都得去啊。 是不是？对吧？因为对，因为北航仅次于清华，而且分数非常高，且录取每年的人数非常少。 对。 能进北航，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如果再好好努力， 非常好的 前途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保证了。但是我再跟家长深聊，家长给我的一个反馈是这样的，说您看呢，老师，这个成绩可能在大多数人来看，可能还算满意。但是我不满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啊，一直就想考清华。 就儿清华梦。 对、 啊。从小就有清华梦。 对。然后家长是想考清华，所以呢，家长没有完成当年这个心愿，所以就觉得，那我的孩子，你得替我实现这个梦想。然后我偷偷我就问了问当时那个小孩啊，我说孩子来你过来，我说我单独跟你聊一聊。孩子，我说你对于这次高考结束以后的成绩和这个学校，你觉得满意吗？孩子偷偷的跟我说， 说老师，我其实真挺喜欢北航的。 嗯，而且没准对于他来说已经属于超水平的发挥了。 对的，所以这个矛盾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边也许是存在的。 嗯， 我们的家长对孩子赋予了过高的期望或一些不理性的期望， 嗯， 是不是要跟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些深入的沟通，再决定到底复读这条路适不适合走，可能我觉得是一个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嗯，家长可能会觉得说12年含辛茹苦把孩子兢兢业业培养大，上了各种各样的辅导班课外班，找了各种各样的家教小灶这么培养的，到了最后这一哆嗦啊，居然跟我当初的预想，就是儿时在他六岁时上小学时给他立下的宏大志愿有所偏差。这个确实家长还是要把自己的就是想法跟孩子的想法还是要撇开一点，对吧？ 对，因为复读这一年其实时间还是蛮长的， 孩子挺痛苦的。 对，如果不是基于孩子自愿的选择，也许孩子一时觉得我屈从于家长的这种判断和决定，我选择了复读。对，但是可能到最后的结果是两个月以后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也许这个结果还不如去年好。 对，而且呢可能落埋怨落一辈子。 对， 对吧？这个几率还挺大的。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这样的家庭有真的复读的吗？ 有的， 有 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社会上普遍存在这么一个现实。孩子受父母的保护过多，他可能跟我们那一代人不太一样，就是你自己想有什么决定或者有什么发展，家长可能不会过多干涉，但是现在是基本上孩子的所有的吃穿住行学习规划家长都安排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好多孩子是不具备自主判断和选择能力的。 哦， 他可能有一个雏形的想法，但是可能都不敢跟父母说， 很快就被掐死在萌芽之中了。 对，这种家庭其实现在占的比例并不低。 对，您说到这个以后，其实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很多家庭都是一直在引导孩子往一个方向走。 对， 然后最后这个出口，其实高考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是松心的那一刹那。 对， 他就想我要送到这个，我就彻底松心，我就不管了。 对， 都是有这种状态。但是您知道，比如说你已经养孩子养到18岁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说真松掉了吗？也 不 太现实， 不是， 也不太可能。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交叉融合的时候，要融合孩子自己的想法跟这样的一个判断跟兴趣，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您刚才说了这个不能复读的 三种了， 还有没有？ 还有， 好，您继续。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给各位家长和各位考生能提供比较多的这种参考。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小孩他可能从小的学习习惯不是特别好。 哦， 其实如果真正相对懂教学的人会非常清楚，最后孩子的成绩高与低，并不是直接只跟学习的知识相关，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一些学习习惯。所以如果是比较懂教育的家长，他极有可能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特别是学前或小学这个阶段，他会非常重视什么呢？对孩子这种学习习惯的引导，就是把孩子的学习习惯铺好了以后，可能到了初中以后，家长不用过多的去参与订作业呀，可能慢慢的就好很多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孩子需要家长盯，需要学校盯，他的学习习惯是，如果妈妈在我身边盯着我做作业，我就做；如果妈妈没空，妈妈工作比较忙，那 OK 我就偷懒。很多小孩的学习习惯一旦没有有一个好的这个雏形，或者是后期好的养成，复读这条路不建议走。原因是因为一年的时间，学习习惯如果没有本质的提高，复读这条路其实没有太好的结果。也就意味着很多小孩可能会认为说，那复读不就是高三再重复一年延长时间吗？不是，原因是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去延长时间，把以前的一些不好的习惯，特别是学习习惯，继续延续到复读一年，其实最后的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如果想复读的话，可能要在学习习惯上有质的飞跃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如果保证不了，可能复读效果不会特别理想。 其实您谈到的就是家校生三方面一起来努力。 对的，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好的 结果。对的，这个总结非常非常到位。 哎呀，这个确实也是一件挺难做的选择，而且是我就在想，有的时候高考如果你真的没有考好，如果抛开心理问题啊，咱们真的是在学科上有一些漏洞的话，这个漏洞其实大部分是高中三年攒下来的。 对， 他你要靠这一年去给他搬回来，其实你是非常要明确，或者是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告诉你哪块你是真的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咱们就查漏补缺。 对的， 这一年效果会很好。 对， 但如果你告诉我说我现在就一筛子， 哪儿都是洞，哪儿都得补，这事儿就有点难了，对吧？ 对。 嗯，确实是。那刚才您谈到了这些 四种了，我再补充最后一种。 好的，还有两分钟啊。 好，那最后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能有过高的预期。 嗯、 这个预期指的是妈妈可能觉得，您看我孩子现在可能300分， 嗯， 那我通过复读这条路可能会有一个大比例的提高。复读这条路，我个人觉得可以选，但如果提分的这个成绩不足以足够大。比如说就提了10分或20分也提了、 嗯、 这种我实话实说就没必要复读了、 嗯、 这个家长也要考虑 一两个选择题一哆嗦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嗯, 嗯，刚才您谈到的这几个都非常的真切啊，而且也是很诚恳的告诉我们就什么样的同学他不太适合于复读如果您要是没听清楚没关系您可以去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然后在整个节目直播完成之后呢我们会那个把我们的这个回听放上去然后咱们可以详细的比照一下自己的孩子包括比照一下自己就对家长来说你比照一下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适不适合于让孩子去做这个样的一个复读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他适不适合于复读 对 种种因素放到一起发现排除法一样一样排这五种还有吗后面 基本上我们常见的这种现象就有了、 好的、 就都在里边了 这五种就是您把它排除掉如果没有那你具备了进行复读的初始的条件 对 初始的条件但是也并不绝对咱们到第二时段继续来讲一讲究竟复读我们应该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嗯、 那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包括怎么能够让这个复读更有价值包括我们复读生怎么样调整心态我们现在又开始做心理建设了 啊，对的 怎么样去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有请刘静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详尽的一个分析跟解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是姚迪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

如果你是真的已经在我们今天这一整期节目之后还要复读的话，我那么相信你肯定是还是对于自己的成绩真的非常不满意，而且有强大的信心跟动力要去明年再搏一次的那种同学了。 对的，我觉得您总结的特别好，我也是这个思路，就是复读这条路不好走，所以我们首先把那些不太适合复读的孩子我们先排除掉，这样的话剩下来的孩子真的发自内心的选择了复读，可能最后才能够长远的走下去。 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遇到的困难了，因为当时我高考那年的时候，我的成绩也并不理想，比我大概平时成绩能够低了100分左右。 哎呦， 但是呢，就是我这家长倒是已经就做好准备了，因为北京那会儿能够复读的学校有顺义的牛栏山一中， 对，非常不错的学校， 陆河中学，这都是北京几个出名的复读的学校，能够去复读的学校。但是要说但是这个我一听说是军事化管理或准军事化管理，我就有点怕。 特别懂。 对，然后我想那算了吧，还是能上什么学上什么学吧。就这么上上去了。但是呢回头再一想，没准要复读以后分考的真的高了100多分，没准还能摸摸北航的门啊，这个也是一种思路跟想法。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先来谈一谈刘老师，什么样的困难可能会是我们将会遇到的。 真的是复读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非常普遍，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这么一个选择。可能今年如果真的走了，可能以后如果发展的一旦不顺心，就会回来想，如果我当时复读， 对， 可能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受这个罪。 您可不知道，我现在都out十几年了，快20年了。 对，所以有些时候吧，真的是就是这个后悔的事儿啊。我个人是个复读生我不是北京人，对，我是河北人。 我的天，衡水吗？ 不是，那时候我那个年代，衡水还没有规模这么大有比较好的名声，但是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声。我那年也是过一本了，也是比我平时的模拟考试要低很多，所以我对自己的评价一直也是不是一个特别有爆发力的人，但是我相对耐力会比较足，所以在第一次高考这个准备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因为没有做到100%的充分的准备，导致到了特别紧张和关键的时候发挥不出来。当时我这个考完以后啊，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这个打算怎么办，我说妈我想复读。我妈当时跟我说这么说的，说孩子你看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是河北纯农村出来的，雄安新区。 保定那边。 保定那边北洋店的。我妈说你一个小姑娘走个一本可以是吧，等以后咱差不多出来以后找个一般的工作嫁个人，妈妈就对你这点期待。没有特别高的预期。 妈哪知道自己的想法呢，那我这不愿意就这么浑浑噩一辈子。 当时其实我们也特别能理解父母的想法，但自己等没人的时候半夜躺床一个人可能就默默的这个擦眼泪。为啥？因为看着身边那些平时可能比自己还弱一点的孩子都走了不错的学校，就总觉得那我这样的话我以后怎么见人，这种其实心情非常的明显。所以当年我后来是选择复读了，复读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第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我在进入我当时我是在保定上的学，就是属于是比较好的文科学校，然后呢我复读我要回县城复读，回县城复读的时候正好有我初中的同学人家也复读，因为我们县城有些时候孩子就会认为就是四年走高中上四年走大学很正常嘛，我回去以后有一个同学从很远的这个地方就跟我打招呼说哎呦你看刘静你回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就跟针扎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走上复读这条路第一个面对的最大的困难都跟学习没有任何关系， 闲言碎语。 对，我面对的这个是来自于学生的这种压力，同学的压力。原因是我至少在我高考失利之前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所以等我走上复读这条道路的时候各种声音 就让别人家的孩子开始 对 影响你了， 他就落地了。然后有的同学就会在背地里边说，当然情商高的可能我听不见，情商低的可能就在我的面前说， 别看现在笑当时笑得欢，你看现在拉清单。 对，就这种再加上就是一些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啊就这种的声音可能也会比较多， 而且七大姑八大姨谁要出主意。 对，所以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家长可能要考虑我们的家庭都不是孩子，我们的家庭和父母 加上孩子能否去面对这一年的闲言碎语。 嗯， 这个关如果过不了的话，实话实说啊，不建议复读。且您一定要注意，科不是我们现在选择了复读，明年就一定能扭转败局。 对， 极有可能今年复读了，明年照样是一样的结果。 嗯， 能不能接受？ 嗯，这个选择是提前你要想好，那特别适合于一些果决的家庭，果断的家庭。 对， 啊，而且家里亲戚少的。 啊，对， 真的是家里亲戚少的。 但这个咱也没办法选。 对对对，这个爹妈生的确实没法选。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那还是要做一个心理建设。 对， 就是，如果你选择复读的话，你可能会面临的很多一些学科外的一些问题，包括如果你在听节目的时候是考生的话，也要跟你说，别人说的都不重要。就是首先，如果你选择复读的话，别人说的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你只需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对 对，其他人的未来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们说的东西不会影响到你未来任何一点东西。如果你让他们影响你的话，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 对。啊，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非常好，咱俩今天交流觉得特别顺畅， 很顺畅。 嗯，我当时在复读的时候，其实就做好了这个安排，因为我其实，在上高中之前，包括上高中的整个过程，一直都是学校的学生干部，包括当年我高考那年，学校都给了我河北省的这种加分。所以其实一直在组织和参加社会活动，而且这种人际交流能力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但是走上复读那一天，从那一天开始以后，我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去交流。那能交流啥？难道我要跟我身边的同桌说，哎，同学你也复读了，多奇怪是不是？ 对，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啊，如果真的决定走复读这条路，可能我们的生活的整个规划要跟普通的应届高三可能还真不一样。 嗯， 是吧，就是至少我觉得在人际交流这个层面上，适当的要控制自己的圈子，因为现在这种交流的设备比较多，微信呢，各种特别多， QQ 啊， 对，尽量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这种交流，等明年考完以后再说。哎，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二点。第三个是什么呢？我在曾经复读的时候遇到过这种困难，我不知道孩子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在复读到中期的时候，整个人是崩溃的。为什么？就觉得哎呦喂，怎么还有半年？特别的时间长。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复读初期的时候，会动力十足 啊， 就觉得我一定要 学迟， 对，我一定要，然后哎改掉什么什么什么，我要做一个这个怎么着的人。 然后第一个大的标语， 对的， 300天300分。 对的，对， 都立这个。 对，但是等慢慢的到什么时候？大概在十月份是个分水岭。到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份，我们就会发现，距离高考6月份那个成绩也挺远的了。距离明年的6月份的高考还有一段的时间和距离。就会觉得啊，我这个要干嘛？整个慢慢的人就颓下来了。我曾经遇到过短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我很快就过去了。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去的？就是每次把自己的那个高考的成绩拿出来以后再温习一遍。 就是裱起来，然后都挂自己床头，每天一抬头看天花板就是这个成绩，然后就激励自己。但这样容易把自己逼急了。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心理状态其实非常重要。我客观的说啊，我非常感激复读这一年。因为我是复读生，原因是我发现经历复读以后，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成绩，我成绩提了很多，我高考英语考145，我最大的收获是让我特别坚强。我现在再碰见什么困难我不怕了，因为我相信我都可以解决。这个都是在复读那一年，然后把我的心态放特别平。我特别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啊，就是郭德纲，我记得曾经说过类似的这样一段话，就是带徒弟，先把这个徒弟先踩到泥里去踩碎，然后再让他脱胎换骨再站起来，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出来了。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即使可能路走的还行，但是应该走不了太远。这个是我对复读这个最大的一个感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复读那年，我每天是4点钟起。每天4点钟起，而且起来以后基本上学校是黑的，打着个小手电筒，然后一个人从宿舍里边就出来，摸着黑去教室，路特别的短的一段路啊，但走的特别的心慌。第一个，小姑娘胆小。第二一个，连路灯都没有。没到点儿呢，然后走到楼道上， 然后可能这个有小石头啊就绊倒了、嗯、我印象特别深，绊倒过一次，然后这个爬起来以后啊这个腿都磕破了， 嗯， 哎，哭，开始哭， 哇哇 哭 哭 完了以后，哎，抹一抹眼泪，接着去、 嗯、 教室里边走。所以这个是啥？是我现在印象特别特别深的、 嗯。 经历过那个以后啊，我现在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以后，我完全可应付，因为我就想，如果我有复读那一年的那个状态和心气儿和劲头、 嗯， 我现在什么工作都不怕。 嗯。就是其实已经把自己挑战到极限了， 对， 之后对于你来说就是珠穆朗玛都爬过了，其他都 是小峰，对，现在不怕了，就 小平原了， 对， 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有一些隐隐的担心，因为这根弦绷得太紧了、 嗯、 可能很多孩子不一定能承受得住。刚才您谈到说把徒弟都踩到泥里然后再让他们站起来，但万一没站起来呢？ 对的，这个非常重要、 嗯、 所以两个点，第一个是、 嗯、 是不是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 嗯、 这一点家长应该会对自己的孩子有一定的分析、 嗯、 第二一个应该会有这种叫有专业的老师可以适当的去引导 啊， 是吧，就是我们可能踩的时候不是那么哐叽一下就踩地上对，我们是慢慢的可能踩一踩拎一拎踩一踩拎一拎，有这么一个过程，把我们这个踩下去的这一个动作可能分解成十个动作、 啊、 最后可能结果也不错，也能起到这种外界的干预手段，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别老是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啊，打开冰箱门大象进去， 对， 门关上，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 对，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过程，而且还是要找到一些能够帮助孩子去排解自己的情绪垃圾的一种渠道， 对，这个非常重要、嗯、 对，不要觉得心理不重要、那现在心理太重要了。我身边今年就有几个同学、 嗯、 我的朋友的孩子今年就是因为心理上的原因导致最后跟自己平时成绩一模二模的成绩都有一些差距，那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真不行，看看心理医生挺好的，真的，就这是一个现在， 对， 这是应该不要觉得丢人的一件 事情。在国外的话，这个就跟看感冒一样嘛，很正常。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就跟看牙医什么的， 对， 一样 的、嗯，这个非常正常。 对 对。 好，那还有哪些困难呢？ 对成绩的敏感度非常高，就是我们在上应届这个高三的时候啊， 嗯、 也关心成绩、 嗯， 没问题，因为我们。关心成绩应该是高三的孩子和家长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是这很正常。但是到了复读以后，这种对成绩的敏感度会敏感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的成绩可能有个三分两分的降低，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为什么？他会把每一次的成绩和最后的高考的结果挂钩。 因为你的坐标系跟参照系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 嗯， 对，所以有些时候这种对心理的反而起到的作用是反作用，原因是。我们可能从六月份开始选择高考复读，到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可能发生成绩上的质变的， 嗯， 因为学习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嗯， 但是好多孩子和家长的期待过高， 嗯， 他总会觉得那你看我都静下心来开始学了， 嗯， 那现在不应该就赶紧提五十分吗？ 嗯， 但这种认识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对自己的这种预期太高，自卑， 嗯， 这种自卑一旦成为否定，自我否定，有可能剩下的半段路就没法走了，负担太重。 嗯、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啊，哎，可以适当的关注成绩，但成绩一定只是一个体检，一定不要把它看得过重。 嗯，就是它是一个低头看路加抬头看天的一起共同的过程。 对， 不要总是说我这永远看着天，天上有点云彩我就担心下雨或者有一些问题，对，不要那么杞人忧天，因为离你最终那哆嗦六月份还远着呢。 对， 对吧？不到最后一刹那，其实什么都说不准。 对， 所以呢，这个考试呢可以作为参考，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看到哪有问题的一个参考。 对的，对的。 但并不是一个说我这最好在前面多出问题。对吧、 嗯、是的， 多出问题，那这个你的问题最好都暴露出来，这样可以有的放矢的去找到。 对，其实就是人心态的问题，想进步其实就两条路，第一条是我们要首先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嗯， 第二一个是有意识的去逐步解决困难和问题、 嗯、 这两个解决掉以后一定提分，这是个必然。 太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谈到啊，就是如何能够让复读变得更有价值呢？ 对，这个可能是家长和同学们特别特别在意和关注的问题、 嗯、对，因为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 对， 怎么能够让它真的能够有效果呢？ 对， 嗯、 这个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一些案例啊、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是不是适合。我前两年接触的一个小孩，不是这个阶段接触的，是什么时候、 嗯、 是春节后，就是他复读整个前半段我是不认识他的， 等后半段我才认识他，距离高考大概还有3个月吧。 嗯， 哎，这小孩然后来新东方这边，然后这个沟通咨询啊，说老师你看这个什么情况，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呢？是个艺考生。 嗯， 艺考生就意味着他复读的前半年， 嗯， 他应该是在画室画画。对，等这个校考啊专业这个测试都过了以后，春天然后就想到这个文化课还不行，那怎么办？当时这个小孩在我们这边初步做分析和测试的时候，英语考了39。 嗯， 39这个分啊，这是个北京孩子，哎，39这个分啊，我们其实心里边都清楚，英语选择题特别多， 对， 就是 全选 B， 对， 全选 B， 对。再说句这个不太好的话，就是咱把这个答题卡扔地上踩一踩，踩十点，最后可能扫都能扫出这点分来。当然，这个咱们听众里边如果有成绩相对低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太在意啊，不要太在意。 但确实是这个说明基础非常 相对弱。 弱了， 对，这孩子然后就跟我说，说老师您看我这个还有救吗？ 嗯， 当时我拿到他这个成绩以后一看时间还有2个多月，不到3个月，哎，我就跟孩子说了这么几件事儿。哎，当然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我说孩子，我说你能不能做我课代表。 嗯， 哎，这个孩子犹豫了一下，说老师实话实说啊，我这些年上英语课别说课代表了，我都几乎没有跟老师怎么正眼对过， 啊，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看，对，不怎么敢抬头。这个 怕一抬头，老师点他去回答问题。 对，就是小孩吧，本身哪科差哪科就会相对比较自卑嘛，这个特别正常。 对， 其实我特别了解这个，所以我说你啊，想提分 ，OK， 咱俩先别说到底能考多少分，你说你能不能做我的课代表？那意思就是你得天天面对我。 嗯， 哎，这孩子然后想了一会儿以后说，老师，那你要说行，那我也行。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每天上课的时候我必须指定座位坐第一排，必须坐第一排。他说那不行那不行老师，他说通常我们这种成绩的小孩一般都是在后边坐，这样的话就是啥，就是第一个跟老师距离远一点有安全感， 嗯， 第二一个就是我在后边有时候有些小动作老师可能也不一定能关注得到，所以其实这个心态本身就有问题。所以我跟他说，说坐第一排必须坐第一排，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哎，我说你能不能做到？这小孩然后这个犹豫了半天啊，因为我这是威逼利诱啊，说你要是不同意， 嗯， 那就咱就后边就别聊了。然后这小孩然后最后说行，那老师这个都答应啊。我说 OK， 我说第三个，我说我上课的时候比较喜欢问问题，哎，我问问题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填鸭式的这种教学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我多抛问题，孩子哪怕回答的不对， 嗯， 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会思考，这个更关键。我说我每次回答问题，你是课代表， 嗯， 你得起到带头作用，不管你会还是不会，你必须举手。 嗯， 哎，这个孩子然后就崩溃了，说老师，这我不会，我怎么举手？ 嗯， 我说咱结果不重要， 啊， 你就举手就 OK 了， 啊， 爱说啥说啥。 嗯，啊。 这孩子最后已经被我逼疯了，就没办法。 嗯， 我说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要求。 嗯， 我说哎，我在下课之前呢我会抽这么个几分钟的时间做总结，问问孩子们你们今天讲东西会了吗？ 嗯 ,OK, 我们来找个同学来总结总结，你能不能每次做总结或者提出来我具体哪些问题还不会。所以这两个三和四不一样，第三个是叫回答问题，第四个是主动提问题。我说你这四点如果能做到咱就往后谈，做不到咱就别谈了。 嗯， 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给他提的这四个问题的目的性。 其实也是良苦用心，真的。 对对，也是老规矩，设障碍， 嗯， 能接受咱就继续走，不能这点事儿都不能接受咱没得谈。所以这孩子实话实说啊，就是开始阶段非常的痛苦。我们其实实话实说，每次在看到复读的孩子学习的时候，老师心里边很心酸，家长也很心酸，但没办法，那最后想出成绩这个过程他必须得走，且走得要稳。这孩子最开始的时候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上课的时候每次回答问题的时候全班爆笑，全班爆笑， 嗯， 就说啥都不是。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慢慢的回答问题越来越正了， 嗯， 就是越来越上道了， 能 到点了， 能答得出来一些知识点了， 对，而且呢，在总结的时候， 嗯， 也能总结到位了。就这个过程，慢慢的，其实就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为什么？他有课代表这个身份，他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好一些，比别人。第二一个，那我既然坐在第一排，那我得受老师监督。第三个， 嗯， 那老师让我回答问题，那是不是我得认真听，把笔记记好呢？ 老师又让我总结，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每节课要有意识的把重点都标记出来？其实这个过程孩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分的过程。这个孩子最后我记得应该是考了106分，两个半月多一点，不到三个月，就属于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个小孩。当然不是所有孩子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孩子。 你也下功夫了，其实就是也是用了很大的心力再去，其实给他吃小灶了，也让他吃小灶了。 怎么说呢，就是老师这个工作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就是只教授知识的这么一个工作，有些时候我个人觉得可能引导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哎，传道授业解惑嘛，哎，就是知识可能是最低层次的一种这个交流形式。对，我们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的性格有好的一个成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其实您谈的特别好，所以在选择复读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去感受一下，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就定了，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样了。因为现在离报志愿还有那么一段时间， 对，不匆忙做决定。 我觉得可以先去，比如说跟一些复读班的老师聊一聊。 对， 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孩子喜欢这个老师。我觉得可能 对的， 真的是这个事半功倍。 对，所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个建议啊，就是孩子和家长如果在家沟通遇到了分歧，我建议打听打听您身边有没有这个朋友，可能是咱们专门教高三或者是复读，哪怕不是教高三，教高一高二的，他也能有这种资源。哎，这个是一种打听打听大概是个什么情况。第二一个就是，哎，现在因为这个培训机构相对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去找一些比较专业的这种培训，哎，可以去打听打听问一问。不要感觉说那是不是这个又是为了赚钱的目的，就是也是赚的良心钱。所以我建议啊，提前做一个评估，因为我觉得从专业的角度可能会给家长另外一个维度或者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参考。当然最后的决定权我其实还是觉得还是在您和孩子这个手里边。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去多做调查。 对， 就跟我那会儿原来做股票节目的时候，我们先调研一下，对吧？ 对， 咱们去上市公司调研一下。 对， 包括去了解一下老师的风格。 对， 这样的话不打无准备之战嘛，对吧？ 对， 其实有的时候高考最后没有能够考得很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于高考不了解。 对， 包括我们志愿为什么会填飞了，其实也是因为对于学校不了解，或者对于自己不了解。自己了解起来比较容易，别人了解起来其实更容易，就是你只需要几次交谈，你就能够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感受了。 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当年复读那年，我印象特别深啊，我老公也复读。就是我老公属于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什么特别大的那种耐心的人，在那个阶段，现在还好啊。所以当年我复读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和思考的过程，定下来要复读，且自从我决定复读那一刻起，我的状态就是复读的状态。但我老公那是什么状态，就是哎，复读了，在县城里边学校这不有复读班吗，所以我就去试试吧。我去试试，每天也在后边跟着听，但是他那种状态不是那种真正开始复读的状态，所以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啊，就是大概复读了有个10天左右，然后就决定了不复读了，我要去上大学了。大学虽然不是那么满意，但是复读这条路我走不了，嫌烦得慌，且觉得太辛苦。 是的，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初步已经决定要复读，请先去试一试。看看，比如说是不是试过了以后孩子真扛得住，扛得住咱就继续走，扛不住我的建议就是也许大学不是那么满意，也走。 好的，那因为最后还有10秒钟的时间来报一下电话。那么新东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刘老师，可以拨打400电话，400-101-3944 400-101-3944。我们第三时段继续聊。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要说的其实都已经转春到明年高招了，因为他讲的是复读了。 对。 刚才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最后也在讲啊，说其实不如让孩子们先去试试看，感受一下， 对， 究竟这个复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老师你喜不喜欢这种教学的节奏跟进度，你现在的心态能不能够调试得过来。 对， 我觉得有刘老师您是业内人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 接触，对， 相应的一些这种有没有这种班啊，或者是这种， 对，我们现在目前也是考虑到家长这种现在心态啊，所以我们也在暑假期间推出了这种10天的体验班，而且也奔着这种能够让孩子和家长适当的在经济上有一些这种优惠，所以基本上是50天的话上10天的课，带住宿带上课，从早上的早自习到白天一天课到晚上的住宿，基本上10天就50块钱就都包括了。 嗯， 这个可能这个价格可能有的家长都觉得不太可思议啊。 嗯， 但其实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后期有这种一年的长线班，所以其实也是想给家长在长线班选择之前能够有10天的这种体验，如果真的孩子觉得上着 OK 可接受，咱就继续往后边走，如果真的不合适，咱就没有必要报后边的相对比较贵的正价班。 嗯 嗯，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是相对感兴趣的话，我给大家也说一个这个艺考全日制项目的电话，大家可以去记一下，150-1155-2880，150-1155-2880，这个号码是正好做复读的我们艺考全日制项目的客服老师可能会有更详细的这种介绍。哎，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可能一些细节的东西听不到的话， 嗯， 明天我们在6月30号上午10点， 嗯， 在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北京的魏公村校区419教室， 嗯， 也是由我 新鸟会。 对，会有一个这样专门的针对复读的这样的一个讲座，还是从客观的角度上去帮助更多家长分析我们的孩子合适或不合适，所以如果有时间，对，带着孩子，另外一个可以带着比如说我们刚考过的一些近期的模拟一模二模的试卷，然后英语科目的我能看懂啊，这样带过去以后我分析分析，从综合的角度上来说给一些建议供参考，这个是明天上午10点钟在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的魏公村校区的419教室，当然7月7号同时间段还有一场，这个时间可能会更充裕一些。 好，其实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就现在我觉得在做服务，由于教育服务这方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就是 对 大家呢都能够想到，就找到合适于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模式。 对， 所以呢还是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感受一下究竟自己的孩子自己那作为家长作为学生能不能够承受得住这接下来的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对的， 对，还是咱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还是要告诉大家你要不适合你就别来啊，这个但是呢如果你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五条那个不太适合复读的学生里面您并不属于这里面的其中一种，那么可以试一试看。 对 啊，给自己一个感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怎么样去调整心态了，因为接下来这段时间调整心态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面临的压力也很大，2020年就是新高考了，2019年相当于是这届高考的最后一次复读的一个这样的可能性了。 对的。 考不好怎么办，这个是有时候很难。 后期如果涉及到这种我们课程内容的调整，也就意味着错过今年这一年，可能后边就不建议再选择这条路了。原因是，后边可能孩子要承担的这种东西会更多。那当然从心态角度上来说啊，我一直跟我的孩子是这样说的，心态其实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决定心态的应该叫实力。也就意味着如果真的是实力比较强，后期的心态自然而然就调整过来了。我们经常会说你看呢，我们上了高考的考场以后啊，一定要放平心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很多人都会紧张，但是如果准备比较充分的小孩很快在考场上就能调整心态，但一些准备不充分的小孩可能在距离高考前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就开始已经打退堂鼓了。原因是他当然清楚自己准备的并不充分，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心态好就一定能高考考出来，因为心态永远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如何调整心态，可能应该是去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一年的时间内 让我们的实力，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应试的这种能力和方法有质的飞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更重要。哎，当我们把真的一点一点的知识的漏洞都补齐，我们在高考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心态自然而然的可能就很平和。举个例子啊，我当年在高考复读那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心态？就是等着高考，就觉得怎么还不高考？为什么这个高考还不来？因为我期待高考，因为我希望在来年的高考让自己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且我相信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想说的其实就是把心态我们分解成实力的几个步骤，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做好每天的事儿，只要解决好每天的一些学习的任务，列好清单，每天 check， 每天 check， 这样的话其实能分解掉孩子很多的压力。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特别像是我曾经听到的一个跑马拉松的办法， 对， 就是要把这个马拉松拆成500米500米的一段， 对的，类似 这样的话，你会就会在跑的过程之中，你一不觉得很枯燥， 对， 每天都完成了一个之前定下来的一个 list， 就是你做的列表里面，然后每天完成一个小的任务，每天完成一个小的任务， 对， 就跟打怪一样，因为打成功了你就会有成就感，打不成功你还可以回头翻过来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是的， 所以您这个招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因为我见过的曾经复读的孩子啊，有这种成功案例，一年能提到290多分。 一年290多分。 一年能提到290多分，当然不是，对，基本上不是普遍现象，这个属于是比较经典的个例了。这类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成绩的起点低，哎，是吧？如果现在已经600了，那是不太现实，是吧？ 对对对。 哎，一般就是300分左右这么个分数，哎，300出这么个分数，也就意味着300分是每个科目成绩基本上都不合格，基础知识差的非常多。那你回过头去看这部分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哎，第一个，我们开始很好的去面对复读这件事儿，很平和。第二一个，很听话，听话的原因是，哎， 意识到 跟着老师走，对，就是老师让干嘛就干嘛。因为我们在复读这个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是新旧学习习惯的交替。我也听过这样的话，就是孩子说，说老师，我们以前的老师不是这么讲的。他开始的时候会对于这种新的老师教授的方法抱有一种这个叫反面的质疑，就觉得我都已经高中刷了3年题了，都不是这么刷的。但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因为可能我们以前刷题的方向或方法有一些问题，才导致我们今年可能结果没有那么的理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方法和其他的一些角度尝试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话也许会比较好。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像这个小孩刚才我说的提290多分那个小朋友，就是这种情况，加上自己韧性比较足，确实真抗造，每天早上起得特别早， 跟您一样4点钟拿手电筒来学校了， 对， 门都没开，坐门外面开始学， 对，现在确实有这样的小孩。当然啊，就是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没有外界可帮助的这种资源， 对， 所以你只能靠自己。但现在我觉得不太一样了， 对， 是吧？就是现在实话实说啊，就是最后综合的一个结果是自己努力的成分可能占到60%到70%，外界的各种资源的辅助手段可能能占到30%到40%。所以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讲，努力现在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了，努力很重要，对，但是整合信息和资源，或者叫整合优势的信息和资源，可能这种能力可能对我们会更重要， 它能更有更好的助力， 对， 更好的 借力嘛， 对，您谈到这个，其实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咱们的复读生如何进行一个复习跟规划，学习的规划。 对，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就在想，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学习方法的问题，我就在想，可能原来在高中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因为每个学校可能会制定一个这样的一个复习的一个套路方案，但是呢，它可能是普适性的，它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了这种复读机构里面去学习的时候，我是应该找老师一天一门吃小灶呢，还是说我也应该找到一个群体的环境，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定规划，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跟你聊聊吗？ 对，这个是同学和家长们比较在意的。选择复读的话，我个人的建议是两个方向要把握。第一个是从宏观的规划，我们要有一个细致到全年的宏观规划。这个阶段可能是我们要分清楚，比如说从现在开始到春节前，我们的一轮复习应该如何去安排。 那寒假这个阶段的拔高我们应该如何安排，以及我们春天的冲刺如何安排，这个是个宏观的，到细致到每个科目短期内其实就涉及到一些这个方法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可能培训机构可能更重要的是应试，应试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是什么，是叫文科理科化。 嗯， 文科理科化的意思就是说，对，比如说我是英语学科， 嗯， 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英语都有误解，就感觉着刷题呗，反正刷多了以后感觉就行了啊，对，背词典呗，背单词呗， 背单词， 就这些，我们就感觉的是，也对， 嗯， 你没有办法辩驳，因为背单词嘛，他肯定得背呀， 对， 刷题肯定得刷呀，但是很多案例都表明这种很粗糙的这种学习方法没有用， 效率低， 对，效率低，所以我们所谓的文科理科化的意思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可能在做从句的时候，从句是高考里边语法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就三步，哪三步？第一步画主从，从横线画，画到第二个谓语动词前，第二步定类型，把这个从句画一画，定类型怎么定？你比如说我们括号前如果是什么呢，叫介词或者是及物动词，就叫宾语从句，是吧，就当然类似的这种啊，第三步找答案，直接怎么找答案，就是看从句句子完不完整，如果不完整定语从句缺人咱们填什么，如果是不完整填什么，完整填什么，就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啊，因为涉及到专业的东西了，就是啥意思呢，我们把一个相对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知识，把它的解题步骤就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黑钮红钮白钮，黑钮红钮白钮，黑钮红钮白钮，我们把它这样规范化，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是每天在做的是这种叫反复性的训练，这样的话慢慢的他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其实对于这个提分会更明显， 有效果。 对，其实孩子们现在缺乏的就是没有这种总结，所以我想啊，培训机构可能能做的就是，我们把叫知识背后的一些规律，优先总结出来，然后用简单易懂的这种文字表达出来，这样让孩子再去反复可行的去操作落地，基本上这个提分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 其实，我觉得说难听一点就是会更功利，就是怎么能够更快速的让你能够记住这种定义也好，知识点也好， 对， 然后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的， 然后绕口令啊， 对的， 然后方法呀，怎么画呀，画什么号啊，就通过其他的那种通感的那种感觉啊， 对， 然后让你去记忆啊。 说简单点就是，我们正常的学习应该是孩子大量刷题，然后通过刷题来总结方法，现在我们是 先教方法， 把这招省了，把中间这个过程省了，直接下手，其实说白了就是老师的工作是在减轻孩子前期做分类的这个时间 过程， 对，就是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对，这个学习规划要设定好的话，真的是光靠自己复读可能不太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专业的机构跟老师。 对，所以有外力的这种辅助和没有外力的辅助，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差别。 刚才您也谈到了，就关于这个学习习惯，就如何去改变，这个学习习惯真的能改变得了吗？ 我个人觉得学习习惯可能真的比方法还要重要。 那什么样的学习习惯叫做好习惯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在学英语的过程中，我们小孩啊，虽然是高三，每次我教复读班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教他怎么记笔记。可能有学生和家长会觉得说，老师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吧， 对呀，我都上了十几年学了，我咋就不会记笔记了，但是我一般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会给他们一人发一个小的便签纸，干嘛呢，让他把我要求的记笔记的这几步然后写下来，那我的这个笔记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记的这个过程中啊，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准确？准确的意思就是说，老师讲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会记错？真的会有。有的小孩我们收上笔记本来一看，哎呦，知识记得跟老师记得不一样。那我们如果连知识的准确性都保证不了，那我们的笔记又有什么用？所以准确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全面。老师上课讲了七个点，结果小孩就记了四个，而且觉得记得特别好。那请问那三个点的复习那怎么办呢？这叫全面。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不是然后有这种系统性。我们很多小孩在记笔记的时候是随机记，这儿记一个那儿记一个，这儿记一个那儿记一个，等下课看的话 发现没有体系和条理，这个非常非常的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求孩子要以思维导图的角度把这个知识呈现出来。思维导图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少写字儿，多画图，而且它的层层的逻辑分层会非常清晰。这样的话，我们把上课的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听和吸收老师的知识，把很小的一部分时间放在记笔记上，而且逻辑合理，下课复习非常清楚。最后一个分主次，分主次的意思是说，我在记完笔记以后，我要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出来哪儿是重点，哪儿是次重点。我们在我们的学科内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考频。考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考点在高考里边有 出现了频， 对，但它可能五年了就考过一次。那这个考点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考点。还有的考点可能出现过十次，且每年必考反复出。那这个就得优先记。那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意识，就是把主次能够分出来，这样的话其实效率自然而然就高。所以一个小的笔记的习惯如果都能够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就可想而知在很多其他的学习习惯上这个差别有多大。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学习习惯上的话，我还是想去问一下您。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有些家长啊，就包括我的朋友的孩子，有的时候会过来咨询我，因为我知道我做教育节目了嘛。 对的。 感觉我像这一个教育专家，其实我并不是。我也不是学霸。 谦虚了，谦虚了。 我也并不是学霸。但是呢，就他们就会问我说，哎，怎么才能够复习的好？我给他们出了一招，我不知道这招好不好啊。 您说。 就是在你复习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给别人讲题。 赞。非常赞， 就是你一定要尝试着努力的把这道题讲给别人听，让别人能听懂。 对的， 如果是你能够讲别人听懂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能够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了。 非常赞啊！我这个给大家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教学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我们英语的正常教学一般前两个月会打基础，英语的基础两条路，一条路叫词汇，一条路叫语法。 对。 哎，语法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很多同学会觉得特别头疼 啊， 特别头疼。那我们在学的时候，我怎么操作？我前两个月在讲完语法这个模块以后，我当时我记得我带四个班，哎，这是前年的事儿啊，我带四个班，我带了四个班，我怎么操作？我有一个比赛叫口述笔记大赛，这个笔记都记得非常合格了以后，因为我每天会查他们这个笔记合不合理，哎，口述笔记大赛的意思是说要把笔记说出来，四个班每个班派一个代表去四个班里边的其他三个班踢馆。 哦， 我给他们设置了这种这个叫啥，叫必须 竞赛， 必须有的这个叫台词。啥意思？就是进门以后以非常傲慢的方式说我是来你们班踢馆的，这样的话营造这种叫紧张的气氛。然后呢，那个班级下边会有一个三个人的这种小组团，他们提前收集好各种我们两个月学过的笔记上的问题，当然一般是比较典型且难的问题，随机提问20个。如果回答不出来，三次如果连续回答不出来了，比如20，我到第15就三个回答不上来了怎么办？下边的同学就会说哦出去吧出去吧，就这样的。所以就啥，就是很刺激的一个比赛啊。结果我们发现到最后四个班里边的孩子，最后胜出的是什么样的孩子，是跌破了我的眼镜和期待，是我班级里边一个成绩大概在40-50分左右的一个小男孩。 哦， 就是我们预期啊，就是那个130分左右的那个小姑娘，她基本上是在回答到11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被 PK 掉了。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孩子们积极这种投入的状态会非常好，跟您刚才说那个一样。干嘛呢？把笔记上的东西，比较死的东西，把它怎么办， 做一个 presentation， 做一个描述。 对的，对的，而且是以这种竞赛的形式。这个特别赞，所以我觉得讲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这个我觉得可以去推广， 而且是活学活用了。 对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英语是一方面，理科可能更容易能够找到效果。 对， 对吧？ 如果英语都可以，我个人觉得理科应该更可以。 我就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您觉得在复读的时候，文科适合复读还是理科适合复读啊？ 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有特别大的这个叫价值。原因是不好意思啊，为啥？因为我觉得文科有文科的特点，理科有理科的特点。 我觉得多背一年文科应该肯定会见效果，理科就不一定了。 这个有一个误区的点在于，很多人会觉得文科是靠背出来的。 对，我就是这么觉得，因为我是学理的啊。 对，所以很多学理的同学都是这样的，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学文，因为 那文科是靠背吗？我觉得我不屑于背，所以我就学理了。其实我们文科如果真的靠背，分数最多也就可能到200分、300分的文综啊。如果再想往上走的话，有很多是靠分析的。 哦， 是吧？你比如说文科生如果是比较中等和偏下的文科生，很大的一个特点是说话没有条理。 没逻辑。 对，没逻辑。原因就是他曾经在学习文科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去训练这种表达能力 和连接， 对，逻辑这种东西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答这个地理题或者是历史题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点给分，但有些小同学会把什么呀答案写成一篇论文，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费力不讨好。所以我觉得逻辑的训练可能对于文科生比理科生还要重要，因为理科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它就是按照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来的，但文科生没有。这也是我们英语为什么要文科理科化的一个原因啊。 对，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锻炼孩子的这种 训练 思 维 能力。 对，训练思维能力。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文科理科这个复读起来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对的，对的。 我还以为说多配一年怎么都会效果好一点。 不会不会，这个倒不会。 好，那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再简单来说说吧，就是对于如果要是准备复读的考生们，还有什么一些寄语，包括一些需要去做的准备，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好，还是想给大家说，复读这条路实话实说不好走，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如果真的决定要选择复读这条路，大家不要害怕，因为我还是要相信高考是很公平的一次比赛，只要你的准备足够充分，只要你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足够的充裕，只要你的方法足够的正确，你要相信你的结果一定不会特别差。所以要复读的孩子咬紧牙关，然后坚持着往下走，当你坚持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胜利了。 好的，那这个咱们在本周的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相关的信息。我们是在明天的上午，也就是6月30号的上午10点钟，在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的魏公村校区419教室有我们专门复读的讲座，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我们春季的一些模考的卷子到现场详细的做一些咨询。我们7月的7号有同样的讲座，如果明天我们时间不能够参加的家长和孩子可以选择在7月7号。当然我们在暑假期间会有50元的这种10天的免费的体验班。 50块钱可以上 10天。对，10天、就是教学这方面包括住宿都包括了。第一期开始的时间是7月的14号、就是10天，基本上是循环着整个暑假会有3期。大家可以详细的再去咨询，有一个咨询电话给大家再报一下。150-1155-2880。150-1155-2880。有详细的这种咨询需求的家长可以去拨打这个电话。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刘静老师做个节目，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析。 谢谢， 希望这个所有准备要复读的同学们都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准备。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见。 明天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